失败从来不受伤，两只四处张望的眼，寻找胜利的方向。一往无前的向前冲，爱是不变的信仰。他是他们的狼，是我温柔的狼，认真执着顽强。顽强，要加就加会。